马尔谷福音第二章。过了一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格法翁，人听说他在家里，就聚来了许多人，以致连门前也不能再容纳。他就对他们讲道。那时有人带着一个摊子到他这里来，由四个人抬着，但因为人众多，不能送到他面前，就在耶稣所在之处拆开了房顶，拆穿之后把床坠下去，摊子在上面躺着。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孩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那时有几个经士坐在那里，心里忖度说：“怎么这人这样说话呢？他说了亵渎的话，除了天主一个外，谁能赦罪呢？”耶稣凭自己的神力即刻认透了他们私自这样忖度，遂向他们说：“你们心中为什么这样忖度呢？什么比较容易呢？是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还是说，起来，拿你的床走？但为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罪。”遂对摊子说：“我给你说，起来，拿你的床回家去吧。”那人遂起来，立刻拿起床，当着众人的面走出去了，以致众人大为惊愕，遂光荣天主说：“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”耶稣又出去到了海边，群众都到他跟前，他便教训他们。当他前行时，看见阿尔斐的儿子勒位坐在税关上，便向他说：“你跟随我吧。”勒位就起来跟随了耶稣。当耶稣在勒位家中坐席的时候，有许多税吏和罪人也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，因为已有许多人跟随了他。法利赛党的经士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，就对他的门徒说：“怎么，他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？”耶稣听了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，而是有病的人。我不是来招义人，而是招罪人。”当时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进食，有人来向耶稣说：“为什么若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，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伴郎岂能在新郎还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进食？他们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绝不能进食，但日子将要来到，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，在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。没有人将未漂过的布补在旧衣服上的，不然补上的那块新布要扯裂了旧的，破绽就更加坏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的，不然酒胀破了皮囊，酒和皮囊都丧失了，而是新酒应装在新皮囊里。”有一次正当安息日，耶稣从麦田里路过，他 他的门徒在行路时掐石起麦穗来。法利赛人向耶稣说，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从未读过达味在急迫中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？当厄贝亚塔尔做大司祭时，达味怎样进了天主的殿，吃了除司祭外谁也不许吃的供饼，并且还给了同他一起的人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立的，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